Yeah. 讲那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坐在部队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谁来保卫他？ 军的路上风吹雨打， 我对你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有情， 忘不了人间的那个烟火 把我养大。来来来来来， 随着阳光， 来来来，有国才有家 ， 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？谁来保卫家？谁来保卫家？来来来。这样说， 随这样说， 来来来，有国才有家， 有国才有家， 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？谁来保卫家？谁来保卫家？谁来保卫？